人权要争取，公义要寻求，人类到底要追求乜嘢？我哋成日谈论法治精神、民主社会，但系当中嘅理念，你了解有几多？ 哲学对谈，主持张灿辉。 欢迎大家收听我哋嘅哲学对谈嘅节目。我哋一直以嚟咧，即系讨论好多不同嘅即系问题，尤其咧喺开阔地讲咧，系关于系政治哲学嘅问题，又系讲民主啊，讲系法治啊，讲公民社会啊，系讲公义等等问题咧。我哋而家慢慢咧，我哋转到一个另一啲嘅一边嘅题目，就系可能讲啲比较上咧，好似概念性一啲嘅，不过咧。是同我哋讲呢啲嘅即係民主啊就法治里面呢好密切关系嘅。今日呢我哋想同大家讨论一个呢可能好多人都一样系知道一问嘅时候一讲出嚟嘅时候知道乜嘢但问落去乜嘢嚟呢唔一定容易理解嘅就系讲系德性德行或者系品德呢啲问题。今日呢好开心呢就请到我一个好朋友呢就是邓文正博士呢同我哋讨论问题。邓文正博士呢佢系早年呢系芝加哥大学毕业去研究系关于政治哲学方面嘅嘢。同埋呢喺香港呢系喺香港大学啦系就中文大学啦喺任教过。而家呢佢系就系一个佢自己创办叫希文学社里面嘅主办人系从事啦系广义嘅所谓系博雅教育通识教育嘅一个系推广。咁啊，文正兄，欢迎你 吓。好啊，多谢。 但点解我同阿志揾文正兄就要讲文？因为咧，佢系呢几年里边咧系写一本咧系，我觉得系好好嘅书，就是、关于咧系亚里士多德嘅伦理学吓。呢本书里边咧喺一直以嚟咧都系喺哲学文里边咧系一个经典。呢、这个尤其咧系佢嘅伦理学里边咧系影响好大嘅。咁其中呢个亚里士多德嘅呢本书里边，其中一个最重要嘅概念里边咧，就系讲点样培育人嘅一个所谓系品德。德性德行的问题。文正兄在这本书里面呢就是将这个所谓英文叫 virtues, 我等一下当然重要是很多讨论是成为一个叫德善问题。首先我就要问一下文正。你觉得这个所谓在希腊里面讲的所谓 virtues, arete, 是什么意思呢在原本的最基本是什么意思来的 其实 virtue 呢基本上是一个现在我们现代即係英文喺法文譯過嚟嘅，我哋通常譯所謂叫做德性、德行、品德等等。但係你最初佢用嘅字，亞里士多德用嘅字咧，係叫做 arete。arete 咧就唔係淨係解而家我哋講嘅所謂 virtue 呢樣嘢，佢另外有一啲譬如 excellence 啊，嗰啲就比較喺中文嘅譯名入邊，基本上我哋好少碰到嘅，因為我哋通常一講德咧。就好自然，大家就俾所謂道德啊、人格啊，你做唔做好人啊？即係大家好自然就諗咗去嗰個方向嘅，就唔會諗話原來任何一樣嘢你發揮得最好、最美善嘅境界都可以叫嘅。咁我哋冇從呢個角度去諗，我哋即係起碼少啦。我哋唔係除咗一般好讀書嘅人就話去一般人係因為一講得咁你就已經係。咁再加上咧，就係因為由 Plato 開始咧，佢西方人就將呢個所謂德性呢樣嘢分開做一邊係叫做讀書嗰邊嘅心智嗰邊嘅，所以叫智善；另外一邊咧就是、道德行為嗰邊嘅。咁嗰個咧就是、外形，一個係內在，一個外形。外形嗰個先叫德善，但似乎我哋咧就集中曬係諗係德善嗰邊嘅問題，我哋好少去考慮所謂智善。是究竟探讨啲咩嘢 嗱剛才讲咗好多已经系开始就要将好复杂化啦。我返转头再问一问呢即係你觉得希腊时代你讲提一个叫 arete, 其实嗰个含义系边度㗎譬如话系你觉得除咗人之外仲其他嘢都可以讲㗎就系咩意思呢 因为做人系好多层面嘅即係埋在希腊人嚟讲。咁希腊古代有一个所谓叫做四大美德，即系佢哋叫做所谓 cardinal virtues， 咁有几样嘢嘅，智慧啦、公义啦、品，即系所谓 自制啊，有種品，有温和嘅品格啦， 就勇敢啦， 係啦，同埋勇氣或者勇敢。咁我哋通常一般嚟講，好簡單喺中國人嘅社會，你唔會諗勇敢係一種德嚟嘅，即係我哋話啊，呢個人係一個好 誠實嘅人啦， 係啦。你譬如一個戰士，你形容佢係一個哇好勇猛嘅戰士，好點樣？但你唔會話佢係一個好有德嘅戰士，你唔會咁講。咁但係因為喺希臘嘅觀念入邊，佢認為優異呢樣嘢都係德嘅一個表達方式，即係優異又係同一個字，都係 arity 一個字 ，virtue 又係同一個字，即係佢一個字其實幾樣解都可以通嘅，咁變咗個每一個意義喺每一個層面其實都可以應用得到咯。咁但我哋就比較少咁樣去從呢個角度去諗。 嗱，我哋就唔好講現在先啦，我講翻喺一個古代啲嘅，譬如話就是你喺即係亞里士多德呢本倫理學裏邊講嘅重要。你覺得亞里士多德提呢個所謂德性啊、德善嘅問題就係其實主要佢針對咩問題？點解提呢個問題出嚟咧？同埋佢老師都講咗，剛才講你話四大美德啦，咁有呢、這個有曬理論都好噶啦。點解需要喺佢嘅倫理學裏邊啊，要重生一條路出嚟講咧？同埋德性乜嘢咧？德行係乜嘢嘅咧？ 如果你問德性係乜嘢，呢、這個就係一個好長篇嘅。咁但係簡單啲嚟睇咧，就話我諗係。當亞里士多德睇到佢自己老師寫某一啲，譬如講公義嘅問題嘅時候，佢覺得出咗啲問題，佢要花好長嘅篇幅嚟慢慢去解釋點解佢認為出咗問題。咁好明顯，大家知道就係一個最簡單嘅，一般人人都起碼多數人都會聽過一個最簡單嘅講法，就話喺一個柏拉圖嘅理想國入面咧，一個最有智慧嘅統治者嚇、啊，傳統有個好唔好嘅譯名叫哲學王。咁啊唔好理啦，即係總之而家大家知道佢係叫哲學王。咁呢個哲學王咧，佢假設就係一個最叻、佢最有智慧、佢最識得最多嘅。咁但係好明顯，亞里士多覺得呢個唔係幾有可能嘅。 係咩？ 即係呢個嘅可能唔係話完全，即係道理上你可能係喺一個國家會揾到一個或者半個，或者你揾唔到。咁但係你一定要訓練一啲人咧，係萬一你冇呢個嘅時候點咧？咁你一定要有一批類似中國古代所謂君子治國，即係孔子講嗰位，即係在上位者。咁你在上位者就係要有一啲點樣，即係所謂有道德有學問嘅人。咁嗰啲都係社會嘅少數，但你總要訓練到佢做一種，即係等於孔子以前話咩先聖釋言，嗰啲先聖釋言都係走於等於我哋而家講話。以前曾經有一啲咁樣嘅人，佢哋係啲聖人嚟嘅，佢哋嚇祭禮作樂，咁啊教我哋點樣點樣，咁啊所以去到孔子咧就話啊，你得三代啲人幾叻，點點點咁。咁但係在西方嚟講，佢哋唔係咁諗啊，佢哋覺得呢啲咁嘅人其實你唔係真係咁容易。即使柏拉圖佢自己都唔覺得話好有機會揾到呢啲人嘅，佢喺 Republic 去到尾嗰度，佢都話真係好難，可能揾唔到。係 啊 係 啊，都係諗嘅。咁你都 你好啦，咁你去到亞里士多德就覺得，咁如果你揾唔到咁點咧？咁你總要有一啲人，佢要具備某一啲嘅條件，有某一啲嘅品格。你嗰啲品格係咩呢？咁佢就於是喺倫理學入邊列曬出嚟，譬如佢要慷慨大度啊，佢要個人要去願意幫助他人啊，佢又要起碼有少少財富啊，佢又要即係佢好多啲條件列曬出嚟嘅。 嗱，我諗咧，你記得咧，當你講緊柏拉圖嘅時候咧，你知道柏拉圖有一本嘅就對話裏邊講咧，就係、是、一開始就要問啊，其實咧所謂 virtue 咧係唔可以教嘅。即係 can virtue be taught 成為佢一本嘅 dialogue 裏邊其中一個一開第一句説話啦，咁、你覺得啊，依個所謂 virtue 咧，即係所謂品德啊或者德性裏邊咧，嗱，你覺得依個種係種係天生啊習慣啦、啊，因為亞里士多德係會提出另一種嘅即係理論話，依個品德係點樣係得翻嚟嘅咧？ 簡單啲睇啦，如果我哋睇亞里士多德嘅倫理學同埋睇佢嘅政治學，如果兩個夾埋一齊睇咧，喺倫理學入面咧，佢強調嘅咧就係話你點樣由細到大開始訓練一個人咧，就用習慣去培養。但去到政治學咧，佢就唔係好強調習慣，佢強調嘅係咩咧？係教育。咁當然佢就話點解你需要教育咧？就因為你要培養好嘅習慣咧，你都要用教育啲人，你佢先可以識培養習慣嘅。你如果唔係你習慣唔係話天跌落嚟俾你嘅。咁所以呢個係一個點樣去培同埋培養啲乜嘢嘅習慣咧？咁呢個就係一個所謂品格嘅訓練。咁品格嘅訓練在我諗在我哋古代嚟講都有嘅，咪就係等於好似你我哋你儒家好乜家都好，譬如最簡單大家比較熟悉嘅就係孔孟咁教你點樣做人啊，你做仔嘅點做，你做阿爸嘅點做，即係你每個人要教你喺行事為人你應該點嘅，即係嗰啲就係一種習慣培養嘅嘢。 我理解到嘅似乎就唔係淨係種習慣咁簡單嘅，咁習慣可能係一個係會自細到大都係咁噶啦，就係咁教咁樣噶啦。咁點解會形成嘅所謂叫品德或者德行或者德善嘅嘢？德即係再問深一層就話，我哋對於喺亞里士多德邊啊，點樣去將即係德善呀？呢、這個你講係德行啊，係點樣去定為係乜嘢嘅咧？係屬於人嘅即係習慣一種慣性嘅行為啊？因為涉及到一個所謂我哋有個思考啊，一涉及到有乜嘢嘅，即係我哋嘅人嘅活動啊，或者人嘅一個作為裏面係令到佢有成為某一種嘅品德嘅人，或者達到某一種品德咧。 就我所知咧，即係根據亞里士多德嘅講法咧，如果你要培養一個人要具備某一啲條件、某一種嘅品格、或者某一種嘅道德行為咧，咁你要喺好多唔同嘅方面去造就佢嘅。 係。 咁但係佢發覺，所以你發覺佢寫本書呢，寫到一半嘅時候佢就發覺，你要造就一個人，你又要佢做係一個點樣又識得要追求啲咩嘢，就唔好追求啲咩嘢，咁自細要叫佢做啲乜唔做啲乜咁。但係佢返佢發覺去到咁上下呢，佢就發覺你淨係講追求乜係唔得嘅。因為人到咗咁上下，你要訓練佢嘅時候呢，你就要教佢識得去明辨是非，去選擇。选择呢，你就牵涉到你嘅心智嘅活动。所以呢，佢就觉得咦喂，咁唔得啦，咁要跳返出嚟呢，就要考虑淨係德善係唔够。你一定要有智善，即係话你嘅心智要发展到某一啲嘢，你用你嘅脑筋去諗问题。然之后先去判断。 好啊，文正，你啱啱讲咗呢，就呢个德善同智善问题啦。我諗呢个可能需要我哋休息阵间返个头呢，我再继续去讨论啦。 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哲学对谈》，主持张灿辉，嘉宾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邓文正。 休息之后咧，我哋继续翻嚟咧，同阿文正兄咧系讨论系德性嘅问题。刚才阿文正咧，你提到咧，就阿里士多德提到咧，不单止系所谓叫做系喺个行为方面嘅德善问题，仲提到一个所谓系智善问题啦。即系话咧，系阿里士多德觉得咧，从我哋嘅所谓道德嘅喺一个行为里边讲，要仲加埋所谓有理性嘅一个系要系心意里边嘅。咁可唔可以话俾你听咧？就是、其实喺呢两个分最大分边度？譬如点样先叫做系德善？点样先叫做系智善咧？德善系指乜嘢嘢咧？其实？ 如果纯粹从一个好简单嘅二分法嚟睇咧，德善系一啲外在嘅行为嚟嘅，即系你做人，你点样处世，你点样对其他人，呢个系纯粹凭你嘅行为嗰度可以睇到嘅。但系智善咧，其实就系人嘅心，即系佢唔好话心，应该话脑啊，即系一个知识型嘅活动。咁嗰个系你内在嘅思考嚟嘅，咁内在思考系睇唔到嘅。咁你只能夠係經過某一種嘅求學，某一種將個人提升去某一個階段，然之後你自己先至曉得話啊，我應該點樣選擇邊啲行為係啱，定邊啲行為係唔啱。 你咁講法，即係話咧，阿里士多德覺得係即係話德行咧係喺表現咗行為方面嘅， 係外形啊，你可以話係外形啲 嘅。我都知道咧，就柏拉圖嘅師傅講咧，就是、已經講過，同蘇格拉底嘅呢個傳統裏邊咧，所以話知識就係德行啦，係咪啊？我知識就係德行， 知識就係、是、德，係啊。 咁呢個係咪同阿里士多德唔同咧？嗱，即係阿里士多德係咪要重視緊呢個所謂行啊？即係要行為係一個好緊要嘅嘢咧？ 我本来谂住一阵可以讨论，就系话，如果我哋考虑好似柏拉图嗰种谂法，就话知识就系德行嘅话，会唔会有问题咧？即系我哋可以从一个一般嘅概念去谂，亦都可以从一个喺中国人社会去谂，就话如果我哋执埋一边去强调某一样嘢，咁会唔会产生一啲唔系咁理想嘅后果？不过呢个我哋系去到社会层面，我哋先去到现实应用先再讲。我估计亚里士多德系唔系会咁赞成去执埋一边，但系咧佢甩唔到一样嘢，我觉得啊，亚里士多德甩唔到咩？佢甩唔到咧，就认为哲学嘅考虑或者话思考嘅考虑，一定系高过其他层面嘅考虑。咁所以在一个层面嚟讲咧，一定系智善高过德善。但系问题就系、是，如果你好强调智善。心智嘅活动、思考嘅活动，而喺任何国家、任何社会，有呢啲活动嘅系好少嘅人，而系多数嘅人，你要求佢大家守规矩啊、互相帮助啊、有礼貌，呢啲系品格嚟，系品德嘅行为嚟嘅。 你个社会要维系到运作得到咧，就一定要人人守住某一啲嘅嘢，个社会先维系得到嘅，唔可能靠几个思想家喺度话我谂点样去。所以在亚里士多德嘅一个平衡嚟讲咧，佢就觉得喺层面上，心智活动系高过外形行为，但系喺普遍社会应用嗰个阶段上咧，你系行为嘅层面系最重要嘅。所以点解会政治永远系喺？行为嗰个层面同埋哲学永远系喺思考嗰个层面咧，佢就觉得系呢两个之间系一定系有一个咁嘅分歧喺度。咁至于佢讲嗰个分歧，话呢两样嘢之间有个咁样嘅张力，会互相咁会唔会喺我哋社会出现咧？咁呢个大家可以再去谂啊。嗱，呢个就好有趣嘅问题啊。 即系话咧，就话我净系知道，譬如话我一个勇敢或者话诚实或者话慷慨里边咧， 系啊， 我哋觉得就唔系净系知道佢嘅点解，亦要系咪需要行勇敢嘅事，做诚实嘅事，呢、这个先就系一个系亚里士多德嘅立场咧。 冇错，我谂佢唯一谂同我哋而家呢个谂唯一唔系几同嘅地方嘅咧，就系话佢要求系比较高少少，佢系要求话。咁你勇敢，如果你去得猛得滞，你就变咗鲁莽、 嗯； 你去得慢得耍得滞，咁又变咗好似撇唔喐咁。咁点先所谓恰当咁样表示出你有勇气咧？咁譬如佢举一个例，佢话有勇气唔系表示你唔害怕。佢一般人就以为咩叫勇敢嘅人咧？咁勇敢嘅人就佢唔害怕。佢话你应该系怕其所当怕。佢举一啲例啦，佢举啲例咧，一般人唔会咁举嘅。佢话你应该怕咩咧？你应该怕失礼，你应该怕自己嘅荣誉受损。佢唔话你应该怕俾人虾或者咩，佢唔系讲紧呢样嘢。佢即系话一个君子，你都有啲嘢你要怕嘅、 嗯。 你要怕自己嘅清明受到人哋蔑视，或者你自己系做咗啲有损人格嘅嘢，你要怕呢啲。咁、 嗯、 不过摆开佢嗰个层面唔讲，就我哋一般人所能够理解得到嘅。如果你行得鲁莽得滞又唔得，太过劈得滞又唔得，咁你点样叫做一个有勇气嘅人而系喺适中嘅路上行咧？咁呢个就唔系好容易去取舍。而佢讲最有趣嘅咧就系、是、佢每一样得行都系喺一个中间位嘅。 呢、这个啱啱就我想要突出嚟就话，因为啱啱我哋而家近来成讨论呢个问题，讲占中嘅个意思啦。好似似乎即系我哋所讲嘅所谓要行中嘅路线，或者就人亦话中庸之道啊，呢、这个就在喺中间里边呢个谂法好容易理解，但系可唔可以话咧？呢个所谓中道啊、中庸咧，系其实觉得点解阿里所提呢个问题系令到所谓德善啊，即成为之所然呢？ 我谂系有两样嘢需要我哋大家谂一谂嘅。第一样嘢咧就系一般人谂中咧，就系所谓以一分作五。阿里士多德嘅中唔系以一分作五嚟嘅。佢举一个例好有趣嘅，佢话。如果你食十斤过多，你食两斤过少，咁应该中间就系六斤啦。佢话唔系表示你食六斤就啱，唔系话即系十斤过多，两斤过少，唔系啱啱你就六斤就好噶。你唔知嘅，有时可能系多啲，有时可能系少啲。所以我哋用中间落墨呢样嘢唔一定准嘅。咁呢个系第一样嘢，即系唔系咁死板话一定喺中间斩开佢。咁另外一样咧就系话咩叫做极端？极端喺两头都系极端，在佢嚟讲，在亚里士多德嚟讲、你喺零同十之间，你企喺零系一个极端，企喺十都系一个极端。咁、所以用翻你讲个例子就话，如果我哋点样睇而家提出话占中啊嗰样嘢咁，咁大家就可以用呢个去衡量啦。究竟佢哋嘅行为系一个好极端嘅行为啊，系一个好懦弱嘅行为啊，抑或佢其实系企喺大约系中间，佢又唔系去到好极端，但又唔系去到好懦弱。咁呢個就當然好多人唔同判斷啦。如果你贊成佢嘅，你可能就話啊，佢其實都黑裝乜乜乜。你唔贊成佢話啊，呢班人喺度搗亂，好極端乜乜。即係有啲嘢甚至就話，你咁唔得嘅，你要直情去衝擊嘅，就話佢你哋太唔得啦咁。即係好多人唔同嘅立場會企喺唔同嘅角度咧，就會睇呢件事係唔係屬於所謂中間嘅嘢。 講得好容易啦，但的確你頭先講得穿個問題啦。你譬如話，你話十嘅中間係乜嘢？即係零至十裏邊咧，可能就得係五同六咁樣啦，係咪啊？咁但的而且確，如果我有種嘅所謂比較客觀嘅，就我知道咗呢個比較中間啦，係咪啊？咁但你話頭先講嘅時候咧，阿里士多德係唔係用一個咁嘅所謂用量化裏邊決定中間，都係好抽象喎。點先叫中間咧？ 係啊，所以點解話人嘅其實話佢真係諗住就話人嘅生命其實係一種摸索嚟、如果你睇柏拉圖咧，佢冇咁多空間俾你摸索㗎，佢定咗一個相當高嘅一個公義嘅準則。咁、人都向住嗰一點睇嘅啫，即係冇咁多所謂而家我哋講嘅俾咁多空位俾你走賺。但係阿里士多德咧反而保留咗一啲。咁我當時我記得我喺書入邊舉咗個例咧，就話。 有啲嘢亞里士多德認為係絕對嘅，即係你唔可能係用所謂二一分作五嗰類嘅諗法。例如舉一個最簡單嘅例，你唔可以話我要拿刀去殺人，唔可以一個都唔殺，殺十個多咧就係咁，我殺五個啦咁。即係你唔可以咁講嘅，因為你殺人，你殺一個都係唔啱嘅，唔係話我啊十個人喺度好啦，一間房間入面有十個人，我就殺佢五個算係中庸啦。你唔可以咁，唔係樣嘢都可以話中間落墨可以得嘅。問題就好似佢話啦，你每一件事每一個人都要用佢嘅明智嘅判斷去考慮。當你處喺某個處境入面嘅時候，你點樣面對你面前嘅困境？困境唔係一定咁舒服俾你，你一定要考慮好多。 咁即係話咧，我一切所有講嘅佢德行啊、德性、德善裏邊嘅，譬如話我勇敢啊、講慷慨啊、講有禮啊，呢啲冚唪唥咁嘅字眼咧，當勇敢之後勇敢，就因為咧每個人係作咗一個所謂適中嘅或者係中庸嘅理解，佢行呢個咁嘅事叫做勇敢，係咪？咁但即係話咧，依、這個咁嘅裏邊係要透過剛才講嘅，你頭先提過就話係一個所謂係至善裏邊係會參與嘅， 係 咪？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另外有一個我覺得比較有趣嘅咧、就是，就係嗱，中國人你講孔子成日都講話咩中庸之道乜、但我哋知道好多時我哋去考慮一個問題嘅時候咧，我哋咪中國人亦都有個好著名嘅老話叫做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咁即係話咧，你想行中間咧，有時你要擁盡啲先得嘅，你要去得猛啲，咁你先可以得翻中間嘅。嗱，如果再咁咧，就阿里士多德嚟講咧，又可能唔係幾妥噶咯。因為你係要你用嘅手法係用一個比較極端嘅手法，因為你想得到嗰個咧，即係好似好簡單啫嘛。你兩個人去討價還價，你要進取得強啲，你先希望對方回翻一個大概你認為恰當嘅中間位俾你。咁如果你要求嘅價係中間位咧，可能對方回你價，你就落翻啲啦。咁於是佢咪有中國人咪有呢個所謂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呢樣咁樣嘅諗法。咁但係呢個好明顯，你嘅取法乎上唔係中庸嚟噶嘛。雖然你嘅目標係中庸，你嘅手段其實唔係中庸。 嗱，再進一步講實，你頭先提過啦，所謂至善啦，嚇，即係話用個所謂愛理性出嚟嘢。咁呢個其實係指乜嘢咧？德善係愛嘅，至善係內嘅。思想指乜嘢咧？ 基本上是一个哲学式的思考来的。即是他是想带到去，所以他全本书到最拉尾呢，就认为什么叫做最好的朋友呢？最好的朋友就是两个人可以在一个思想层面无间地去交流。那这个就是人可以达到最高最快乐的境界。但这个很明显知道多数人是做不到。虽然那个是一个至善能够达到最辉煌的淋漓尽致的发挥呢，所以呢個係同哲學有關嘅，但問題從好現實去諗就係唔可能人人都係哲學家嚟噶嘛，因為人人都係要食飯、要瞓覺、要好多其他嘅嘢，咁所以你同社會嘅角度嚟睇，你都只能夠要求一般人係能夠做到有即係品格嗰方面能夠大家做到守規矩啊，大家有禮貌啊，維持即係等於一個社會點樣可以運作得好啲，咁你就只能夠做呢樣嘢咯。 好啊！啱啱今日咧，我讲呢个问题咧，都几即系详细咧，系探讨紧呢个所谓德善嘅问题，同埋品德啊，系德性啊等等嘅引发嘅问题。从我哋从亚里士多德嘅著作里边咧，系开始探讨啦。咁我哋今集咧就系暂时咧就完结。咁我哋下两个礼拜咧，就继续去探讨呢个问题啦。好多谢各位。 哲学对谈，郑希辉编导，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